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博虎点秋香，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还是大佐。 今天大佐已经连上了三个节目了，辛苦你了。 没有，这个主要是为人民服务嘛。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的博虎点秋香，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 是的， 我该这么说了一遍了。 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这个关注你喜欢的男主播以及女主播，还有我们每天这个非常好看的嘉宾。 是的，那么今天呀，我们又请到了一位 大咖。 对，大咖，然后长得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对，这个如果大家在我们花椒直播平台上看收看我们直播的话，已经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了啊。这个今天的主题就是腾讯女主播佳怡来了。 是的，来，佳怡， 大家好，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是腾讯 NBA 的新主播佳怡。可能很多看这个 NBA 的朋友对我有些陌生，不过你们常常关注我就 不会， 因为后面可能会留我的微博，帮我涨涨粉，是不是？ 主要目的是来涨粉的，是吧？ 主要是这个原因。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因为佳怡跟我们平时私底下关系都挺不错的， 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今天这个 这个也是挺好的朋友，所以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吧，就这不以夸为主，以黑为主，好。 你怎么可以黑佳怡？ 我先走了，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不要这样啊。 是，那佳怡就是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在。 对，刚刚好像除了大佐这个今天有点不在状态，看来一梦今天也是被大佐传染了。我刚刚已经深度介绍了一下自己，对不对？然后再介绍一遍，就是我是来自腾讯 NBA 的女主播。然后首先跟这个一梦跟大佐私底下关系也非常好，今天呢来上节目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涨粉，对， 就是为了涨粉。 开个玩笑，还是主要想跟大家聊一聊天，对吧？因为今天听说也有特别好玩的互动话题。 是的，没错。 对，这个刚刚不是一梦被我带跑了。这个我们俩主要的意思是说，多让你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呀、兴趣爱好啊，这个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多多了解一下你这个新进的腾讯女主播为什么这么好看。 然后主要是我怕入了大佐这个坑，你知道吗？今天说以黑为主，你知道吗？我主要 开玩笑的，还是以夸为主。 对，其实我这个性格跟一梦差不多，就是但是就是比一梦稍微的正常一些哈。 哎，这说到点上，了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胳膊肘往外拐呢？ 往里拐， 往里拐。 说 性格很正常， 对，性格就是还是比较活泼的，然后也比较喜欢篮球，比较喜欢体育。虽然我自身这个体育细胞基本上是已经死绝了哈，但是 基本为负数的。 对，但是我看人打，包括这个看别人还是可以的，但是我自己上场可能。就是不是打球，主要是被球打了。对， 明白了，非常这个 那这话怎么说，温柔中不失贤惠，贤惠中不失幽默， 没错， 佳一是这样子的。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佳一长得像一明星？ 像谁？ 不要再折煞我了，不要说 佟丽娅。 佟丽，哎，真的，哎， 是吧，一笑起来的小虎牙。 这么长时间了，我倒真没发现这个道理， 哎， 这个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女主播切一个镜头。 哎，我真的要走了，各位那个佟丽娅的粉丝们，那个可以那个什么了啊？ 不是，但确实有那么一点点。 可能我的这个虎牙是有一点点，对， 有点像。 嗯，这个既然说这个佳一是新晋的腾讯女主播， 是， 其实刚刚佳一自己也说了，这个自己对体育的就是本身自己的体育细胞不是那么的明显，基本上已经死绝了，是吧？这个那为什么？就是还这么喜欢做体育这个，就是做体育类的解说呢？ 对，很多东西就是比较有渊源的，因为就是在我初高中的时候，因为首先我爸爸就是一名业余的一个篮球运动员， 哦， 然后我的姥爷也是一名篮球的裁判，然后从小基本上我们家的电视都是这个被他们俩占着，然后从来基本上都是在 NBA， 每天都在 NBA 或者是 CBA 体育频道，就是天天每天滚动播出，是吗？ 对，然后这时候呢，我就看一场 NBA， 彻底这个被湖人队圈粉，我要为我们湖人队打 call 啊！在此，哎，我觉得佳一， 原来你是湖人队的， 没错，我是科密。 是科密， 对，我是科比的粉丝， 厉害了，厉害了。 其实我觉得今天佳一来，我相信很多花椒平台上的一些宅男们真的是大饱眼福， 宅男女神是吗？ 对，宅男女神， 不仅 如此， 不仅仅是宅男女神， 啊， 还有很多的球迷， 是的，没错， 对， 真是大饱眼福了。 嗯， 那今天就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一首歌两颗心吧， 嗯， 好吧？今天我们佳一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呢，是 SHE 的《你曾是少年》， 一起来听。 常常梦到小芳造的那艘时光机，在梦里她并没有坠毁，而是飞得很高很远。有时我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呆望天空，总觉得她会出现，把我带回从前。 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气氛，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 刚刚大家收听收看到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SHE 的《你曾是少年》。其实最开始说的这个《你曾是少年》，我一度以为是好妹妹乐队唱的，啊，那个， 对，可能这就是 你曾是少年 代沟，你知道吗？ 但 不说年龄的代沟，可能是性别的代沟。 有没有觉得为什么我跟佳一是好朋友？ 觉得了，因为你俩都不正常。 不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会怼你，有没有发现？ 我发现了，发现了。 对，其实这首歌，我觉得其实和好妹妹那个乐队是那个歌有点类似，其实都是讲年少时的梦想。 没错。 对对 对， 嗯，而且你看他歌名啊，就是完全就可以直接一眼就看出来，你曾是少年， 对， 就说明现在已经这个人到中年啊，或者青年，也有可能人到老年，就像我自己这样的，就我曾经还是个20岁的青年， 这就应该说是大佐曾是少年，我跟木一妹现在依旧是少女 宝宝， 对对对对对，你们俩永远是宝宝，非常好。所以这个佳一今天为什么给我们推荐这首歌曲呢？你曾是少年， 因为就是这首歌其实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是有很多共鸣的，这首歌词就是有一句是来自这个陕西贵州宁夏等等各个城市的一些地方，就是我今天就是比如说我开始工作了，我就突然想到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确实也是一个主持人，而现在呢我很开心能够就是 成为一名主持人， 算是实现了我梦想的第一步，当然后面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然后 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了，当然就是比较辛苦，中间也比较就是累，但是能做到这一步自己当然也是很开心了，所以就是想分享给大家，然后也看看大家就是年少时总有一些年少时的梦想嘛，对吧？比如说大佐刚刚这个私底下跟我说他想躺在这个钱堆上睡觉，目前看来是没有办法实现哈。 太俗了太俗了太俗了，那就这个不要在这个公共场合下附我这么这个 最后不忘给你挖个坑啊大佐。 哎，我是发现你们俩呀真的是为什么你们俩私底下能这么好，为什么是闺蜜，这个真的是啊就像我们这节目一样，总是想找一个三观特别合的人来当自己的朋友，这所以两个人能在一起，甭管是爱情在一起还是 友情 在 一 起，你真的就可以通过他们俩这个交流说话的方式交流，而且他所表达的内容啊，我是真发现了完完全全就是一样的， 一样的，是不是 他黑我吗，对吧？ 不过咱们说到这块儿，也说到梦想了。嗯，其实我觉得承载着梦想的同时，也伴随着辛苦和压力。 对， 刚才嘉一也说过了，在实现梦想的这个道路当中，有很多的压力。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嘉一，就比如说你在实现梦想的因为你的从小的梦想是一个主持人，所以你在要实现梦想的这个期间，比如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主持人了，你现在所面临的压力啊，比如说你可能一开始不是很懂球，一开始的话不是很懂球，那么在之后这样的过程当中，你面临着一些压力，包括如果网友说你什么，你会怎么去排泄这个压力？ 其实我现在可以说是就是很看得开，我觉得首先就是以前可能我会觉得面对一些非议来说我可能会不太开心，但是想想确实是可能当初自己确实不够成熟，也并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去展现给球迷展现给大家，然后当然现在也是先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如果我做得够好的话，我相信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肯定也并不会怎么样，肯定也是会支持我的，所以现在来说我觉得我是用一种更成熟的心态去看待这个工作上的一些压力和问题，然后只要看明白了，只要自己去做好了，我反而觉得这些压力都是督促我来学习和继续进步的一个动力。确实是。 你还记得就是作为这个体育解说的第一次解说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有观众觉得你不是一个比较称职的体育解说，就觉得你连这个规则呀什么都不懂，哎呀怎么找一个只长得特别漂亮的人来解说，这是都不懂球啊，怎么能这样呢？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了，其实时间也隔得不是很长，其实第一次上那个节目的时候，我其实可能并不是因为我这个真的不懂这些东西，更多的是我非常紧张，我不知道如何去张口插这个话口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我在旁边可能就是一句话也插不上，但是纯粹是因为我第一次上节目，我真的很紧张，对，然后被网友可能非议了之后，第一次肯定是很难过的，也会质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的，然后可能觉得未来也比较渺茫，当然 或者到底适不适合， 没错，但是当然其实很快你就会被自己这个比较幼稚的这个想法推翻，因为你很快就会意识到其实这个东西更新换代的比较快，就是你必须强迫自己赶紧的成熟起来并且坚强起来，总的来说就是一定要正确的面对这些声音，然后也要尽快的提升自己，然后让自己更好的消化一些紧张的情绪，赶紧融入到你这个正常的工作当中去，给大家展现你最专业最合适的一面，我觉得这样才是正确的。 对，就是不管在这个，对，这是此时应该有掌声，咱们节目自带 BGM， 来点掌声。对，不管在这个工作的道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反正在这儿就在那趴下哭肯定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对， 不管是对于这男生就更不用说了，你看大家看看这样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个而且长得十分漂亮外加有内涵的一个女主播，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都能做到这样的 这样坚强， 对，就是这样的坚强，然后能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来使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从不喜欢自己到这个路转粉的过程吧。 对 这个，那你还记得第一次有人黑你他说什么话吗？ 第一次有人黑我说很多呀，就比如说我是个花瓶，当然我很开心的把这个理解为这个是夸我的哈， 非常好非常好， 谢谢夸我花瓶的人。 这也是挺 好玩，你有什么沉思吗？ 不是这个现在这个嘛，这个也有很多当主播的当主持人的 肯定是会有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嘛。你就比如说前两天也是咱们的朋友， 对， 这个中国有嘻哈的这个女主播不是女主持人，她的决赛不是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嘛？ 是的，没错。 这个上面也是说了不大好听的话，说这个女主播尬聊一个半小时，然后真的，我当时啊，作为一个这个好朋友，我是全程看完了他的这个中国有嘻哈的直播，我在他直播之前没看过一期节目，我可以真的特别认真的说，我 没看过 中国有嘻哈一期节目，我就是为了他去看那期这个总决赛的直播。他作为一个主持人，我觉得一个新晋的女主持人，不管是你说的花瓶也好，说她这个了解的知识了解的内容少也好，但是我觉得一个年纪轻轻的女生能顶着这么大 压力， 能顶着这么大的压力，能让对能让全国的观众都看着你在那儿说话，甭管是骂你也好，夸你也好，我觉得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这个 平台， 不是平台，精神 抗压能力， 对抗压 能力啊， 能有这么强的抗压能力站在这儿说话，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 而且跟咱们都是同龄人， 对， 都是咱们班的， 而且我相信他肯定也会越做越好， 对，我相信他， 真的这个。当时在看他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朋友我们俩一块儿看的嘛，就是他说这个左哥你也是在这个电台做节目，然后我说对啊，那个那你觉得要是把你换到这么大场上去之后，你觉得你 能 行吗？ 嘚不嘚瑟？ 你嘚不嘚瑟？你磕不磕巴？你能不能这个说出一些有内涵、有实际意义的话？然后我在沉思了三秒钟之后，我说 两个字儿， 不能。真的，我觉得作为这个新晋的主持人也好，主播也好， 对 这个是每天都说出各种各样有意义的话，让大家能引发深思的话， 啊， 实在 是 太少了。 没错， 对，所以还是要顶着很大很大的压力去来做这些东西。你们看，包括嘉一也是，刚刚接触到这个篮球解说，然后也是现在也是每天通过学习来更加完善自己这个篮球知识。 对，我肯定是要证明的。嘉一非常非常的努力，特别特别的努力，特别用功。 对，你可以从侧面夸他一下。 谢谢我大康。 我就是没有刻意的去夸他，确实是嘉一很努力，而且他确实压力也很大。 嗯， 所以也是，平时的时候也经常多陪伴他。 对， 一直陪到节目上来。 你为什么看着我说这句话？平时的时候也多陪伴他。我的天，这个爱情。哎，那这个说完了嘉一，咱们这儿还坐着一大美女一梦同学。你还记得有人第一次说你这个人不大？就是不大适合某件事的时候吗？ 啊，有啊。 是什么时候？ 我的老师，我高中的老师，说你肯定以后考不上中国传媒大学。 那 天 哪，那然后你当时是怎么顶着这段压力存活下来的？ 当时我就觉得，我就是考不上中国传媒大学。 好了，这是一个负能量的例子，没错， 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一个例子。我同时也希望啊，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不要像一梦同学这样学习啊。 一梦在证明他考上传媒大学完全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啊。 对， 确实当时就是我们都知道，咱们都是经历过艺考的嘛，大九加一也都一样。我们当时艺考的时候，确实我觉得艺考生要比平时的文化生要辛苦很多。你要兼顾着你专业的同时，你文化课还不能掉，就这个时候就很头疼。然后当时我的就是我们艺考考播音主持的话，有一项是即评，即兴评述。 对， 即兴评述这一项呢，就是让我特别头疼。就是一般我们老师说来给你个话题，让你想三分钟，来你开始说吧，就是你对着那个前面的镜头的时候，你完全说不出来，而且那个时候我紧张到就一个字都蹦不出来。最后我怎么说出来的呢？就是每天回家对着墙上点一个点儿。那个时候我妈还不让用手机，在墙上点一个点儿，看那点儿就跟看那个摄像头似的。然后逼着自己说，就是逼着自己说。然后最后练了将近一个多星期之后，然后就是 慢慢的就能 说出来了。 对，所以还是当时顶住了这个压力，是吧？ 确实是因为当时觉得你要考不得考好点吗？ 对，那在当上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之后，有没有什么人就是说不行啊，这个怎么怎么地的之类的？ 有 我， 有那个左浩寻。 那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 我说过木一梦一个不行，就是我们俩一块去逛街的时候，有人真的是在当面说他不行。有一个女的就过来试衣服说：“小姐，这件 S 码你真的不行，你还是穿 M 吧，或者 L。”对， 然后加一可能会说：“哎，那个咱们播音系的女生。”不会穿，没有人穿 L 码， 没有人穿 M 码，都穿 S 码， 都穿 S 码， 或者是 X S 码， 对， 为什么就你穿 M 码呢？太可怕了！哎我天哪，你们俩简直是这通过什么来见证真友谊？通过 相爱相杀， 每天的互黑啊， 没错， 这个、然后俩人 还不 生气， 记仇，对 对。 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呢，还有我们进入到下一个话题，就是哎，今天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搞笑啊，就是你想想，你曾经有没有一件事儿让大家笑疯了？ 让大家笑疯了的一件事， 对， 让大家笑疯了的一件事， 也是先让佳一想一想，你看有没有什么笑疯有什么事情能让说出来，就是你曾经让大家给笑疯了。 我曾经让大家笑疯的一件事，可能我这人幽默细胞比较少，要么就是我记 不，你幽默细胞还少。 我突然想到， 一梦控制住你自己。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我觉得你要扑上去了。 我觉得我跟一梦关系这么好，我们俩应该更加了解对方，让大家笑喷的一件事儿。 对，那个笑点。 我突然又要黑到木一梦一件，也不算黑吧。我突然想到木一梦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今天的节目主题应该改成叫做女主播啊，不是这个 女主播的友谊们， 女主播的友谊之闺蜜互喷。 对， 是什么事儿？ 就是有一天一梦就是很生气的在跟我吐槽，比如说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人之类的。比如说假设他吐槽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成语让我记忆犹新。有一句成语大家都知道，应该是阳奉阴违哈。木一梦说 阴奉阳违， 这个阴奉阳违的人气死我了，他怎么能这么阴奉阳违啊，真是的。然后木一梦说完之后聊聊头发，意思看了我眼，意思就是说 完全啊，你看我是不是很 有 文化，大家自行脑补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们也就不在这儿多解释了。反正我觉得吧，挺有文化。 然后佳一当时说，宝贝儿啊，你上节目可不敢说这句词儿啊，大家得笑死你。 这词啊，这个真的会被笑死的。 然后我送了他一本新华词典还有成语词典。 真闺蜜， 每天教我一个成语。 那一梦 说错， 一梦，这个黑一下咱们的今天的篮球女主播吧。 不，我不想黑她。其实我更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很多网友给我们说的事情。 可以。 就是有一个网有好几个网友说，哎，我高三去银行办卡，柜台小姐给我一张单子，我填的证件类型是 什么？ 你猜是什么？ 填的证件类型是？ 你是在讲冷笑话吗？ 长方形。 我填的证件类型是长方形。 对， 这个就真的帮不了他了。 然后还有是高三那年冬天，起床之后系好了围巾去上课，做早操的时候才发现是秋裤。 系好了围巾去上课，然后才发现是秋裤。 对， 我佳怡有没有觉得咱们直播间瞬间凉快了不少？ 对，真的凉快了不少。 这是不过这是我们网友给我发的嘛。 对，这也是有挺多网友都，这基本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很多这个在压力之余的一些让人笑喷的事儿，比如说乱用成语。 哎，不是，我想听听你啊，大佐。 对，我也挺好奇的，今天光顾着说怎么俩了。 让人笑喷的事儿，我想一想啊，这个穿着两只不一样的鞋出门算吗？ 那还挺酷啊，我觉得。 不是， 现在很流行好吗？ 对啊，你这就是为了自己那什么吧？ 不是，我但 你的时尚的， 但是啊，这个现在虽然说穿两只不一样的鞋出门是一个非常时尚、那个非常前卫的一个事儿、但是在你想一想，往前倒个五六年 当时的时候是吗？ 往前倒转五六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打扮得特别精神利索，而且简单淳朴的时候，我左脚穿了一只红色的鞋，这个还是不一样牌子的，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穿成那样出门，左脚穿了一只这样的鞋。 高三的时候吗？ 不是，具体什么时间我已经忘记了。 如果高三的时候，那肯定是学傻了。 对，左脚穿了一只这样的鞋，右脚穿了一只这样的鞋，特别高兴的走到大家面前，然后大家基本上已经不再看我的上半身了。 脚已经成为了焦点的目光，是吗？ 没错。 对，这个我看到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上说，这个风爱我别走说，嘉宾大美女终于找到了一个 夸我的， 夸你的， 嘉宾大美女， 谢谢， 嗯，非常感谢网友的支持。 对， 那么我们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再一次感谢今天嘉一做客我们的节目， 同时对这个，同时也希望嘉一以后可以在节目里边更加进步，希望关注你的人、喜欢你的人越来越多，骂你 的 人越来越少。 谢谢二位主持人， 祝福嘉一， 少大走一个就够了。 我什么时候黑过你呀？ 真是怼你怼的没边儿了， 没边没边的了。我嘉一也是最后给我们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吧，微博、微信都可以。 说了，今天都说了要涨粉嘛， 对，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当然，喜欢篮球的朋友们更是要关注。然后是我们这个科密还有胡密的人也是要关注我的微博。我的微博是 Peggy 嘉一 ，Peggy 是 P E G G Y， 后面是嘉一就是我的名字。然后可以来微博关注我。 好的， 大家记住了，我们今天这位非常漂亮的篮球 NBA 女主播嘉一的微博，自己回去这个默默的点一下关注。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私信给他。 是的， 好了，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博虎点球箱，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